中下，老鼠自作旁刚在，旁刚在，旁刚在，老鼠自作旁刚在，旁刚在。更中下，更中下。